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如果讲到即系日本嘅动漫作品啊，即系对后世啊，无论系讲紧即系动漫嗰个领域本身啊，甚至乎去到电影啊嘅影响，不得不提一部嘅作品咧，就系、是、呢一部《阿基拉》啦吓。 系大黑有洋佢嘅作品啦，其实喺82年嘅时候先喺日本推出，当时咧就已经其实个反应非常之劲嘅，因为去到84年嘅时候啊，先至咧入到一个港坛社嘅年度漫画大赏，然之后咧慢慢去连。现在而喺88年嘅时候咧，就推出呢个动画版嘅阿基拉啦。 系，因为如果真系要讲话，即系第一部可以话系日本人未需要迎合呢个西方口味，但系又打入呢、這、一个即系英美市场嘅日本动画作品嘅话咧，都可以数呢一个阿基拉嘅。咁而亦都系因为阿基拉佢嗰个嘅即系世界观啦，嗰个设计啦，即系亦都带起咗一个叫做 Cyberpunk 嘅热潮啦。 系啦，即系后期好多嘅电影都有效仿嘅，即系如果再远多少少，譬如铁甲威龙啦，又或者系一啲近啲之前嘅一部 Lucy 啦，咁其实呢一类嘅作品，或者 Matrix 啦，比较系即系大家熟知更加多啦，都系有呢个 Cyberpunk 嘅一个元素喺入边嘅。 系啦，不过咁嗱，如果真系要数，因为讲到1982年嘅话咧，咁嗰个年代咧就首先要数 Cyberpunk 嘅电影作品， 系 就大家都可能有睇过一部叫 Blade Runner 嘅经典啦，咁就系呢一个列尼斯。Ridley Scott 嘅一部嘅作品嚟嘅， 系 咁啊，系82年呢个年代嘅吓，咁而同时间咧，另外如果要讲 Cyberpunk 之父咧，我唔知阿聪知唔知， 系 其实呢、這、一个即系 terms 啊，源自就系一位嘅美国科幻小说家、William Gibson， 佢即系佢嘅作品度走出嚟嘅， 系 咁啊呢一个嘅即系作品啦吓，你都可以中文译做啦，叫做呢一个神经幻术师，咁嗱，其实咧。不谋而合地咧，入边讲嘅嘢咧，都系同呢一个嘅即系阿基拉咧，有少少元素上面嘅相似 嘅， 冇错。因为其实入边讲紧嘅嘢嗱，咩叫 cyberpunk？ 我谂首先大家要了解 先，要去界定翻先， 冇错。咁啊嗱 ，cyberpunk 嘅即系界定咧，其实好多时候你往往就系睇嗱，通常啲人以为 punk 咧朋克啊嘛， 系啊， 以为系一种音乐元素啊嘛，其实唔系嚟嘅。咁通常咧 cyberpunk 咧，其实如果系放喺即系一啲嘅电影啊作品啊或者系小说啊动漫作品嘅话咧，其实佢系一种嘅元素，系将高科技 系 同埋一啲嘅即系低端嘅人口结合埋一齐。 其实系讲紧一种总之高科技低端生活啦，亦都系讲譬如俾一啲极权统治嘅。啲低下阶层啊，即系 touch wood 饿唔死，但系冇自由嘅。咁然后一啲政府高官咧又比较咧自私腐败咧，令到即系一个世界咧又充满住嘅一啲嘅奇怪教派啦，令到成个世界咧都系非常之混乱嘅一个时代啦。 系啦，嗱，所以你如果你话即系睇相比之下，即系高科技啊嘛，我哋讲例如话 Star Trek 啊嗰啲咧就好高科技文明社会啦， 亦都好高系啦。 咁嗱，但系你相比起你同睇阿基拉啊、Blade Runner 呢类唔同嘅地方就系咩咧？头先阿聪有提过嘅一个所谓低端生活，即系你见到咧喺呢一个高科技城市，点样为之高科技呢？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咩机学特工队嗰啲咧， 工学特工队 啦，咁你就知啦，就系嗰啲即系喺嗰个嘅城市入边有好多嘅霓虹啊，有好多即系嗰啲投影嘅广告啊， 五光十色啊，好繁华 啦，个城市好先进嘅。 系， 但你见到入面嗰啲人咧，有部分嘅可能系过紧一啲好糜烂啊，又或者可能好市井嘅生活嘅一个嘅风格态度咁样样。咁当呢？ 兩個元素結合咧，就係、是、所謂嘅 cyberpunk 啦。係咁而喺即係呢一個阿基拉入邊，你尤其可以見到啦，因為 城市嘅 係啦，即係我諗而家你如果要講阿基拉個故仔嘅話咧，可能好多年輕人未必。即係接觸過，可能阿基拉呢一個名都有聽過， 都有聽過下，或者見到嗰架好紅色高科技嘅電單車，覺得幾型喎架電單車。 係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有冇真係拜讀過呢一部嘅作品咧？可能未必嘅。係咁因為正直就係啊頭先阿聰有提過啦，就係呢一部作品咧，1982年漫畫面世，咁但係咧1988年嘅時候咧，咁就係即係做一個嘅動畫電影啦。係 啦， 嗱咁即係而家不知不覺之間，其實都講緊30周年。 30年啦， 系啦，咁啊，所以就我哋今晚都可以回顾一下呢一部嘅经典嘅， 都可以回顾下呢一个经典嗰个故事内容先啦。其实都几特别嘅，就系、是、发生就系1988年啦，就讲翻1988年嘅时候咧，因为即系日本东京发生大爆炸，造成咧一个严重嘅伤亡，而几个钟头之后咧，第三次世界大战展开啦。咁冇几耐，其实呢一个世界咧就系、是、被毁灭嘅，但喺毁灭嘅同时咧，即系呢个新世界咧就即系慢慢随住啲即系年嘅慢慢过去啦，开始有新嘅。秩序咧就慢慢重整紧，然后一去咧就去到2019年，就讲2019年啦。其实即系一班嘅即系生活喺新东京嘅青少年咧，日日都系即系醉酒闹事啊，又食药啊，其实都系净系识得玩嘅。咁而呢一班嘅青少年入边咧，就出现咗两位嘅主角啦。咁一位咧就系铁雄啦，而另一位就系金田嘅。咁金田咧，其实就系呢一班嘅少年党入边咧嘅一个叫做 小领袖啦， 系啦，小领袖啦，领导人啦。而至于铁雄咧，其实佢。性格咧就完全唔同嘅，因为佢就系个感觉咧冇乜自信啦， 比较软弱一啲嘅。 系，但系咧佢系好唔中意咧做金田嘅下属，而金田咧就系即系好好彩噶，佢系嗰啲即系唔需要花太多力气咧，佢都系可以赢尽咧所有同伴嘅爱戴而去崇拜佢，即系叫佢做阿头嘅。 嗯，冇错。咁啊，即系个故事咧就系围绕住呢两个人啦。咁就喺一次嘅机缘之下，佢哋无意之中咧就牵入咗一个嘅即系军方嘅绝密项目。咁因为其实当时候咧，就有一个嘅即系 project， 即系研究呢一个嘅超能力人类啊，用佢哋嚟作为一啲嘅军事武器啦。咁而当中咧，其中一个即系超人类咧，咁就。即係走甩咗， 係 咁就係呢一個嘅26號。 嗯， 咁當時咧，咁就呢一個嘅鐵雄啊，頭先啊聰有提過啦，就係即係遇上咗呢個26號嘅時候咧，因為一個事故啦嚇，咁佢就即係就俾呢個軍方咧就送入醫院， 係 甚至乎咧係進行一個嘅研究。咁咧呢個軍方咧都因為呢一次機緣之下，就發現咧原來鐵雄佢本身 即係好勁， 係啦，即係佢嘅潛藏咧有一個咧就同呢一個阿基。阿基拉即系相吻合嘅一个嘅即系超能力元素。 嗯， 阿基拉其实系咩咧？其实阿基拉咧就系其中一个咧军方研究出嚟嘅一个嘅。即系超人类啦，可以话系。 系。 咁而佢嘅能力系大到基本上系连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个能量嘅。 系，所以头先我咪讲话个故事发展咪1988年嘅时候东京爆炸嘅咧、嗯，其实嗰个就唔系一个恐怖攻击，而系就系呢一个阿基拉，即系28号咧，佢当时造成嘅一个结果嚟嘅。 冇错。咁慢慢发展落去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嘅铁雄啦，亦都开始即激发出佢嗰个超能力啊。 嗯。 慢慢佢就即系踏向咗就系、是、要系即系挑战阿基拉，因为 佢想解。解放呢个沉睡中嘅阿基拉啦。 其实因为好得意嘅，我想讲先讲其实无论系金田定系铁雄呢两个人物，因为其实个故事咧、嗯、主要系围绕住呢两个少年进行嘅。 嗯， 咁而先讲铁雄先，因为头先阿聪一开始嘅时候有讲过，铁雄呢一个人物本身嘅设定系咩咧？佢系一个几软弱嘅人嚟嘅， 冇自信嘅。 喺呢一班即系朋友当中嘅飞车党入面咧，其实佢系一个咧就系、是。经常性啊，被保护嘅角色， 嗯， 咁但系佢好厌倦去做呢一个做受保护嘅角色嘅， 嗯， 咁而当佢即系一次嘅机缘之下，佢获得咗一个超能力嘅力量之后，佢体验过，原来我有力量件事好爽嘅， 系， 咁啊，当然啦，亦都自身就系、是。随住佢有力量咧，佢个身体啊，尤其是佢大脑嗰方面承受嘅负荷，经常性会剧烈咁样去痛啊。咁、 嗯、 所以佢为咗自保嘅情况之下，佢都要即系谂方法啊，去获取一 啲嘅藥物啊，去麻醉自己呢一種嘅痛楚啦。咁、但係你睇住呢一個人物咧，佢開始有力量之後，佢嗰種嘅即係唔滿足啊， 係 咁啊，慢慢咧就係開始拓展落去啦。佢要去尋找揾一啲即係佢認為可以匹敵嘅人。咁當中頭先我有講過啦，其中有一啲就係、同樣地有超能力嘅人啦、即係咩26號啊、27號啊，好似龍珠嘅人造人咁樣啦咁嗱，但係咧。喺入面呢佢得知有一个呢叫做阿基拉嘅人物。嗱呢一个阿基拉呢好得意嘅，因为呢你睇漫画嘅话呢基本上喺前段呢佢好神秘。大家都唔係好讲究竟阿基拉系边个。 但大家呢即係嗰个对佢嘅反应呢各有差异嘅。其实有啲人就闻风丧胆嘅。不过有啲政客呢就喺度諗唔系喎，如果苏醒咗佢嘅话，话唔定日本即经历过世界大战之后再次成为强国，点都要刮佢出嚟喎。 係因为其实的确有部分人知道㗎嘛。就係點解當年即係嗱，頭先我哋成日都講話嗰個咩大爆炸咧，你有冇發現就好似另外一部作品啦，即係嗰部作品其實某程度可能都有參考嘅，就係呢一部《新世紀福音戰士》啊嘛，係 有啲致敬啦，或者 係因為其實某程度都係啊，《新世紀福音戰士》咪就係咯，又係講一個大爆炸，之後後屘又係講重建東京咁樣 使徒嘅係啦，侵襲 咁咁其實某程度係有啲似嘅，咁而喺呢一部作品啦，阿基拉入面都係就係講呢個大爆炸之後，其實東京開始係重建當中。咁有部分人知道，喂，當年就係因為你控制唔到阿基拉佢嘅力量，所以導致嗰個大爆炸嘅發生啊嘛。咁而家我哋將呢一個阿基拉咧，基本上係放咗一個潘多拉盒子入面嘅，大家都唔係好敢驚醒佢，因為如果我驚醒佢，我首先我要 make sure 一樣嘢就係咩咧？我控制到佢嘅力量先。係，但係問題。就是官方首先佢唔係有咁多嘅即係资金一啲嘅资源去经营去点样去研发科技控制佢。咁其次亦都諗唔到一个好明確嘅方向控制佢，因为佢力量实在係太大啦。咁但係而家呢因为有铁熊嘅出现，有人就觉得啦，咦会唔会铁熊 一物指一物， 一物指一物可以牵制到阿基拉呢？因为铁熊佢嗰个力量嘅即係增强嘅幅度呢係非常之快。咁啊呢一个阿基拉其实入面有好多即係无论系时代背景啊或者人性嘅嘢可以探讨嘅。转头返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 转头返嚟继续。 Ladies and gentlemen, 陈美玲， 其实即系好多人话，点样教到啲细蚊仔中意读书系咪？ 系， 我就觉得咧，唔系读书，而系学习。教佢哋点样中意学习，要提高佢哋嘅好奇心，咁变咗咧就佢会中意好学啦。佢好学之后咧，佢就会真系去自学啦。咁个关键喺边度咧？就系佢学咗啲嘢可以用喺佢生活上边活学啦。咁所以好学、自学、活学就系我的目标嚟嘅。 今季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十点，细路强，记住留意。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讲开阿基拉铁熊呢个角色呢，其实我觉得都系几吸引嘅。因为你睇住一个弱者当佢变强之后，佢嗰个嘅性格系点样呢？我成日都觉得阿基拉，即系如果你相比起其他一啲嘅日本嘅漫画呢，佢 即相类似嘅劇情嘅漫画。 因为讲真，你讲緊获取能力呢一样嘢呢，呢一个咁嘅设定。 呢条公式啦。 其实好多日本漫画都见到啦，系咪先。即系你睇火影忍者，咪查克拉咯，即系 龙珠咯，最多人睇就 系啦，系咪先？咁而你睇海贼王，咪就系嗰个恶魔果实嘅能力啦。咁、而喺阿基拉入边，只不过就系用超能力咁解啫嘛。咁、但系点解阿基拉能够脱颖而出？即系佢能够掀起一个嘅热潮，形成咗一种嘅文化咧？咁系因为我觉得佢有一种比较即系写实少少嘅 个世界观啦， 世界观同埋嗰个嘅设计，即系入边佢入边讲緊嗰样嘢呢係好贴地 嘅。 即係当一个人佢获取咗呢个能力之后，虽然佢係已经嗰个力量好大，但係佢都有佢软弱嘅一面嘅。即係喺呢一方面嗰个人性嗰个描写呢，其实係几有层次嘅。咁尤其是喺铁熊呢个角色入面呢，你係可以窥探得到嘅。咁当然喺呢一个嘅漫画同埋动画版入面呢， 係有改動啦， 有啲分別啦， 係有分別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啦。咁咁嗱，頭先我哋講嘅就係呢一個鐵熊啦。咁而另外一個即係喺呢一部作品入邊咧，同樣地都係幾有份量嘅一個角色咧，就係呢一個金田啊嘛。咁啊，金田呢一個角色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我起初我睇呢一部作品啊，即係我初初接觸嘅時候咧，我會諗其實金田咧。会唔会都会获取到能力？ 系 嗱，因为其实你通常你都系噶嘛。如果你以睇即系一啲即系故事啊，日本你话漫画又好啊，小说又好，电影又好啊，咁通常你都会喺度谂啊。如果要讲话金田佢同呢个铁熊之间，因为佢讲佢哋亦有亦敌嘅一个关系。咁金田要对付呢一个铁熊嘅话， 就唯有获取，然后最强对最强啦。 冇错，系咪喺一个过程入边，佢深刻要获取能力？去對付鐵熊咧，但係我又幾欣賞呢一部作品，佢又唔係向呢個方向行嘅喎。咁喺個過程入邊，其實金田咧，佢即係介入咗好多唔同嘅勢力啦，即係有啲就係即係政府啦， 有啲地下組織啦，識咗個靚嘅女仔啦， 有啲啊地下組織啦。咁總之其實佢從一個局外人，慢慢牽涉喺當中。咁當中佢就即係可能慢慢去接觸。究竟嗰啲嘅即係超能力人啊，係咩嚟嘅呢？咁點解會有咁嘅人出現呢？甚至乎係搞清楚究竟阿基拉嘅存在係怎麼的一回事咁。咁而當中佢因為嗰、那個呢一、這個角色本身佢嘅設計佢唔係一種嘅大英雄嚟嘅。其實佢有佢好多即係嘅劣根性啊，即係佢 同埋真係唔好勁囉其實。 同埋某程度嚟講佢都係一個死僆仔。係 呀、啊。 仲要係一個即係行古惑嘅死僆仔。 冇能力嘅，冇超能力 嘅。程度嚟讲，佢虽然喺某啲位上面佢有佢嗰个嘅道德底线，但本身佢自己嚟讲，你话佢系唔系一个好人咧？佢又谈不上系一个好人咯，系咁。但系偏偏就系一个咁样样嘅小喽啰，你揾佢担正喺呢一个咁样样嘅大时代之下， 又坐得稳、啊， 系啦，成为一个好重要嘅齿轮，去讲出一个即系叫 Cyberpunk 嘅世界观故事。其实成个设计系几有趣嘅。 不过呢一个阿基拉咧，真系经典到点解我哋今日会无啦重提佢就系、是、因为。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会成日追看啦，但系因为其实佢已经系个漫画本啦，好绝版嘅，即系你要揾翻啲旧嘅，即系当年出版嘅版本啦。我尝试咧上网揾过咧，个价值咧系非常之贵。咁但系亦都系其实华语世界咧，即系台湾啦，都有出版社咧，亦都睇中咗，就系有好多嘅一啲漫画迷咧，好想去睇翻呢一个嘅阿基拉。所以结果其实喺即系十一月啦，即系啱啱过咗十一月啦，就开始去重制咯。咁但系文说咧，佢嗰个嘅即系出版方法啊，因为本身阿基拉嘅漫画咧，全套系有六本嘅，而佢就啱出完第一本啦，佢就唔系一次过重制咧，就六本重制过，佢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左右先出一本，即系预计如果要储齐一套咧，即系六本咧，一年啊又要 系喂，但系其实我真系觉得好大胆啦，虽然即系你话。阿基拉，我相信有即系好多人咧都会系好追捧嘅一部嘅作品，但系嗱，毕竟啊呢部作品其实好多人都睇过噶啦。 系 你今时今日，如果你话出翻一个重制版嘅话，某程度嚟讲，我觉得个收藏价值嘅意义咧系大于真系话啊，我想追看，系啊，有啲咩唔同咧？咁我相信嗰、那个即系即系改编啊或者改变嘅变化就唔会话真系好大嘅。咁啊，但系即系今时今日你谂下，你要挑战嘅系咩咧？网络啊，你要挑战可能好多即系其他人啊，即系一啲嘅资讯流出啊，咁你依然系坚持话出一个重制本，你都要喂嗰本嘢卖得噶、哦，咁可想而知，其实大家对于阿基拉呢一部作品咧，即系嗰个嘅信心有几大啦，同埋亦都可能叫做回馈翻一众嘅支持者啦，咁我觉得如果你本身系真系好深受呢一部作品影响嘅话咧、值唔值得收藏，我都觉得可能值嘅，因为讲真好似嗰阵时候我都系睇《蜡笔斗春》都系啦，即系枕住啊，有出啲乜乜版啊，乜乜版啊，嗰时候其中有一 set 咧，我好想买啊，但系实在而家太贵啦，4000-5000元一套，系咧一个木箱，整得好靓噶，跟住咧成 set 嘅蓝面刀樽嘅漫画呢一套咧就摆咗呢个木箱入边，系、一个珍藏版嚟嘅， 系 咁啊，我谂如果你话作为粉丝我相信会 收藏住报纸先咯，即系过去呢个星期都 我知，唔系啊，我好多 friend 都话买唔到啊， 系 啊，甚至因为。咩啊？全部都有讲啦，即系好多都话咩？朝头早9:10就开始售罄啦嘛，啲报纸即系如果你迟一步都买唔到嘛。咁啊，但系唔紧要啦。有时候有啲嘢即系可能你冇得到过啊，你先至会觉得系一种嘅珍惜咧。 呢啲真 系 好欺骗自己咯。乐活玩家。 喺呢个周末咧，咁东京其实就搞紧一个活动，我自己好想有机会去，好可惜 你去唔到，净系可以上网睇下人哋拍嗰啲相嚟去自己开心下。 冇错，咁啊就系呢一个Tokyo Comic Con 啦， 系啦。 咁啊，我谂即系如果大家有去开啲动漫展嘅话咧，即系对于 Comic Con 呢样嘢， 一听到个名字就好兴奋噶啦， 因为即系就成日都讲㗎啦 ,Comic Con 啦，即係圣地啊，圣地一个啦。 圣地一个啦。 咁每年都好大規模搞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会场先买到嘅一啲 产 品啦， 又或者有好多人即係嘅演出啊，到时候呢会有啲即係签名啊，咁大家都期待。 亦都好重要係通常呢都会係播一啲嘅即係英雄片嘅 trailer 嘅嗰日。 係都系嘅。咁即係圣地一个嗰个 Comic Con 呢，咁就即係大家都会好深印象㗎啦。咁今次呢喺呢一个嘅 Tokyo 咧，都搞个 Comic Con 啦。好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佢入边即系主要展览嘅，都系一啲即系美国嘅荷里活电影啊，或者系一啲美国嘅漫画作品啊，一啲即系相关主题嘅产品。咁样你知啦，近年即系好多日本嘅玩具产品咧，都系走呢、這、一个即系美国嘅英雄路线，因为你毕竟你知道喺近呢十年入边咧，真系Marvel 啊有几威噶啦，系咪先？咁啊 ，DC 亦都系啦，紧随随后亦都开始即系唔想执书啊，咁你都开始见佢陆续啊嚟紧 Aquaman 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唔同嘅玩具公司咧都出好多即系唔同嘅商品啊，咁你都见到近呢十年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荷里活演员啊，因为佢哋嗰个嘅英雄角色啦，咁就受欢迎，开始商品化啦。咁所以即系点解我话我好期待，好想去咧？因为嗱，虽然我不能够到会场啊，已经开始咗啦，呢一个 Comic Con， 咁你见到喺网上面咧都有一啲图片咧，就系、是、流出，咁就系入面系一啲哇，真系好叫人期待嘅新嘅玩具产品。 我系琴日朝早一见到忍唔住已经系 send 咗 message 俾你，一齐去观摩下呢啲嘅产品啦。 系， 你都系大家都系 Marvel 迷啦，因为其实系 B 记啊 ，B 记呢个 B 厂咧，佢已经系有一堆嘅 display 出咗嚟，就系、是、Avengers 嘅第一代第一集啦，同埋而家嚟紧嘅即系 Avengers 第四集嘅一啲嘅商品照， 系咁啊！因为其实先我睇到嘅系咩咧？因为嚟紧就会有呢个 Captain Marvel， 系 咁，所以咧就你见到啦 Captain Marvel 即系将佢玩具商品化咗之后出嚟嗰、那个figure 一个六寸嘅 figure 系点样样嘅？咁其实坦白讲喺即系 B 记出嘅六寸 figure 入边，你大家都知噶啦，佢由一开始嘅时候都系走嗰种咧，即系比较卡通化少少样啊。虽然佢话系真人， 系 但系你见到佢唔系 3D printing 嘅技术去做，咁你做出嚟咧点都有啲嘅落差，都开始后屘慢慢用一个 3D printing 啦，你睇住有过渡嘅， 系 咁由一开始嘅时候你见到嗰个嘅微粒啊， 都做到出嚟， 一开始好粗糙嘅，咁但系慢慢开始你就见到佢尽量将嗰啲嘅瑕疵收减收减收减，咁但系当中咧。有一啲又真係會有落差嘅，我哋可以先講下過渡先啦，因為又記得其實嗰陣時候啱啱開始出例如話 Avengers 第一集啦，咁嗰時候出咗幾隻嘅，又係即係 Hulk 啊、Thor 啊、Captain America 啊、Iron Man 就永遠都冇事嘅，因為嗰陣冇頭雕。 冇錯啦 ，Iron Man 就唔使特別提啦。咁但係主要係講呢三隻嗱，咁嗰陣時候都俾人哋救病得幾緊要嘅。 嗰陣嘅 Hulk 個救病咧，我認為係比較多添，因為佢係嗰個做法咧，佢根本就唔似美漫嘅 Hulk 啊，佢個樣係好日式化，那個 Hulk 即係變咗 Hulk 係日本人咁樣啊。 唔係都唔止啊，其實三隻都救病得好犀利嘅，即係本身咧，大家最期待嗰只就系 Thor 先啦，因为先讲下Hulk 头先阿聪提过啦、，Captain America 咧，其实就直头变咗好似一个日本人咁样样嘅， 系一个替身演员， 系啦，某程度好似系嘅。咁而到呢一个Thor 咧，就其实大家发现佢嗰个嘅即系实物图同官图嘅落差系太大啦， 系， 因为嗰阵时候大家就话佢嗰对眼咧做咗出嚟之后咧，系一种惊吓程度咧，好似即系鬼。鬼片嗰啲啊，即系好狰狞嗰种咧，望住 灯大咁样， 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就觉得哇，会唔会争太远啊？咁到后屘咧，开始去到即系呢一个嘅Civil War 啊，咁你就见到开始用翻啲嘅 3D printing 啦。咁其实最容易睇到就 Captain America 咧，佢个 body 咧其实唔系争太远嘅，大概同之前咧即系 Avengers 嗰一个嘅 body 系差唔多啦。咁但系佢就用咗嗰个 3D printing 嘅技术，所以你见到 就係咩呢，佢 Chris Evans 開始有個真人頭俾你啦。但係我唔知係咪因為 Chris Evans 本身佢自己嗰個頭呢係真係好難雕出嚟。 都係有替身嘅感覺㗎嘛。 其實唔算係替身㗎啦，但係你會望落去呢，如果相比起啊，即係 Robert Downey Jr. 因為佢之後都出過一個就係 3D printing 嘅真人頭樣嘛。真係 Robert Downey Jr. 嗰個頭雕呢係做得好好多嘅。Chris Evans 呢，即係你可以話佢唔似囉，即係某啲角度 某啲角度 都話你可以似似地，但係都唔算話真係好似嘅。咁但係開始你就慢慢陸陸續續見到啦，例如話可能係 Black Widow 啊，又或者其他唔同嘅一啲角色啊，咁你見到佢開始用呢個 3D printing 去打人啦，唔單止淨係喺 Marvel 啦，甚至乎喺 Suicide Squad 啊，即係 Harley Quinn 啊， DC 系列嘅玩具啊。 嗰時候 Will Smith 啊，佢做嘅 Deadshot 又做得唔錯啦。咁你見到其實即係 Bandai 佢開始好似拿捏到點樣嗰個做嗰個 3D printing 呢，即係佢 within 佢哋嗰個 budget 嘅情況之下做出嚟個樣都見得下人。但係坦白講，你又估唔到其實有時候好參差嘅。 係，即係你講緊譬如 Avengers 第三集嘅出嘅一啲 SHF 嘅玩具，例如係 Captain America 或者係 Winter Soldier 咁啊。 係啊，即係喂，呢兩隻就真係 唔似啊， 好失色喎、啊、大佬。即係嗱，佢有啲我覺得係做得唔差嘅、即係例如話 Star-Lord Chris Pratt 啊， 係 例如可能啊，即係Wonder Woman 啊，或者甚至乎係即係Doctor Strange。即係佢嗱嗰啲嗱，雖然你話有冇落差呢，點都有啲啦，畢竟你都係六寸同埋呢個 3D printing 打出嚟㗎嘛。咁、但係你都睇落去嘅時候，你會覺得啊，佢都捉到嗰下嘅神髓嘅。咁、但係當你睇到頭先阿聰提嗰兩隻，即係 Captain America 同埋 Winter Soldier， 我哋講緊嘅 Avengers 第三集打新出嘅呢兩隻。嗱，首先唔好講配件跟得足唔足嗰啲先啦 ，OK， 淨係純粹我買個樣嘅啫。 係， 咁但係喂個樣真係好難接受喎、即係Winter Soldier 嗰個劈頭髮又唔知想點啦，咁啊，即係Chris Evans 嗰、那個Avengers 三嗰、那個，無論係成個佢係即係爭在嗰撇須咧，係比較係好啦，跟翻電影入邊啦，但係 佢頭髮啲卡通化啦又。 佢直头系嗰神髓都捕捉唔到啊！咁所以我曾经何时系怀疑咧，系咪 Chris Evans 个头真系好难搞？咁但系咧嗰阵时候我亦都曾经同阿聪提过啦，就系话而家喺国内有一啲即系第三厂 出一啲头雕 出嚟，喂，佢真系雕出嚟，佢唔系 3D printing 嘅，唔似嘅，似系人手上色佢做出嚟个效果系真系。我諗連 B 廠都做唔到啦， 所以有時候我係會喺網上咧同其他嘅一啲玩家去交流下、傾下咧。其實佢哋好多都後屘總結咗一句説話啦，類似就係講話咧，其實而家即係有時玩呢個六寸嘅 Marvel 公仔咧，佢哋係一定會玩埋副廠，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配件，即係唔好講。其實配件好重要，嗱，講翻 Avengers 第三集講 Captain America 嘅話， 唔跟盾啊嘛。 我其實個盾我都好後期係真係要去物色一啲人哋做出嚟好靚嘅盾咯，即係打造過，因為本身佢唔跟盾都唔紧要啦，但佢好似咧又啊氹下你咁啦，佢跟咗另一把武器嘅，佢跟咗一个叉一个击咁样嘅，咁但系个击其实唔系佢喺戏入边用得最多嘅武器，大家都觉得吓、你送呢个俾我，不如你即系俾翻个盾俾我好唔好啊？ 其实就好骑呢，因为你叫 Captain America， 但系冇 咁佢极其量 冇个 shield， 咪咯，即系。哇！真係冇咗一半喎、大佬，叫佢 Captain 定係叫佢 America 好呢，真係唔知道啦。咁但係頭先阿聰有提過，就係因為呢一啲嘅 figure， 即係啱啱你見到最新出啦，阿 Winter Soldier 冇耐之前出咗啦，咁好叫人失望啦。我真係望住佢，我真係話俾你知，我好幾次我行過嗰啲玩具商場，因為我自己有儲嘅， 係 咁我喺度猶豫緊買唔買。咁有幾次就因為純粹係強迫症咧，諗住唉算啦，我反正都買開啦， 儲開儲一。 即係你係啦，你如果你見住自己嘅玩具櫃零零舍舍有個位吉咗出嚟，就係佢翻唔到屋企咁樣，你個心係揦住揦住唔安樂。但係問題當我攞起嗰盒嘢望多幾眼之後，我覺得我真係買唔落手喎、 或者自己遊咯，你都中意即係自己後期 DIY 遊， 但係遊唔到，即係有啲如果你話純粹 化下妝咯、幫佢， 如果你話加幾筆嘅話。 个感觉时点系唔错晒嘅话咧，咁我觉得可以 加翻啲阴影。 但系问题佢而家唔系净系单单几笔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啊嘛。咁最后屘我真系买唔落手，所以我都系放低咗。 系 咁嗱，但系咧叫人兴奋嘅地方就系咩咧？你又估唔到喺呢一个 Tokyo Comic Con 入边咧，佢就好似嗱，唔知道系唔系一个预告嚟嘅。咁但系你见到咧，有一啲以往可能曾经出过，又或者未出过嘅，可能以往你见过 Avengers 1啊、Winter Soldier 啊，又或者系其他 Marvel 系啦嘅一啲嘅作品，入边出现过嘅角色咧，以前出过嘅，佢而家好似因为佢 display 出嚟有一个新嘅 version。 其实我永远觉得咧，佢 display 出嚟未必系会出，因为过往都有类似嘅经验出过嘅。 咁啊，转头翻嚟讲下啦，今次佢 display 咗啲咩新嘅 figure？好，咁头先呢就讲开呢一个即係 Tokyo Comic Con 啦，咁入面呢就即係见到今次都系 display 咗一啲以往嘅一啲电影作品，但係呢佢再出一个新嘅即係 figure， 即係举例系边一隻呢，咁我自己最感兴趣嘅一隻就系雷神 Thor。 係 咁，因为头先我讲过啦，即係因为喂嗰隻雷神之前佢出，我觉得呢嗰个系我自己有保笔嘅，因为头先我讲过呢佢个官图同个实物咧，实在系争太远。 系争 好多人诟病系咩咧？诟病就系佢买翻嚟之后咧，佢唔单止系捉唔到个神髓，佢直头好似系陌生人一般啊！即系对眼咧，因为佢呢一个 figure 我先讲嘅就系佢系选择一个咧叫做换眼球 系 嘅方式去俾你去， 其实几开心啊！你可以即系做啲射呢眼，或者系做啲 pose 嘅时候可以望，真系望住一个嘢。 唔系嗱，佢嗰种咧同可动眼球系唔同嘅。 OK， 即系佢唔系一个可动眼球。如果大家有玩开 figure 知道啦，有一啲嘅即系可动眼球就 掹开佢后脑啦， 系啊，掹开块面出嚟嘅时候咧，咁跟住咧你就可能有条棍仔佢俾咗你嘅，你就可以喐佢嘅眼球啊，就可以 望边度都得啊。 咁但系佢呢一个唔系嘅，佢呢一个本身咧系真系咧有一条好细条嘅疤，个疤上面就已经系黐咗两个眼球噶啦，咁咧你真系放上去块面嗰度去调配嘅， 一换就换一对眼啦。 嗱，我试过就系咧，佢侧望嗰对眼咧系 OK 啲， 真系侧望嘅， 系 OK 啲。唔系即系嗱，点解咧？因为佢我哋后屘发现就系佢咧，最后屘实物出咗嚟之后咧，佢嗰个眼袋啊、眼皮咧擘得太开啊，而个眼珠太细咧，有时候当佢望出嚟嘅时候咧，好似受惊嗰个表情咁样。咁而当你无论系放打侧定系正面都有少少，但系打侧就好少少，佢好似冇咁惊。但系当你如果放正面嘅话咧，佢无论系个眼皮成个样系好奇怪。咁当时咧呢一只figure 咧系插水插得好紧要嘅，即系由你啱啱出嘅时候可能唔知300几400啊，跌到后屘系跌穿200蚊嘅。我系喺跌穿200蚊嘅时候咧， 终于买啦， 系买嘅。咁但系嗰阵时候咧，我系买翻嚟之后咧，我系谂一样嘢就系、是，不如我试下帮佢即系加少少嘢， 系咯， 睇下可唔可以改造到。就算真系改造唔到，都两嚿水都唔算话好肉赤啦，系咪先？咁最后屘咧，我就真系买翻嚟之后啦，咁我就买嗰啲 Gundam Marker 咧，慢慢帮佢油翻，即系真系 阴影啊，化妆。 最主要系咧，真系好似帮佢画眼线咁样，但系你唔系喺出边画噶，你要喺入面画。画完之后咧，咁你见到佢眼皮啊、眼袋嗰啲位、嗰啲边边位咧，稍微多少少一啲嘅阴影， 系 一啲线位咧，咁你望落去只眼咧就有神啲啦。咁而我画完之后咧，我系 OK 嘅，我系接受到嘅。咁但系你估唔到嘛？而家佢啱啱即系喺呢个 Tokyo Comic Con 入边咧，咁就竟然咧。佢就 display 咗一隻啦， 佢寫住 display only 㗎， 係啦，佢就 display 咗一隻啦，就係、是、叫做嚟自 Avengers 1嘅 Thor 女神。咁而你望落去呢，首先佢已經係轉咗做 3D printing 啦， 係， 而佢呢一種嘅 3D printing 呢係个象征度系高嘅， 系出色嘅， 系出色嘅，即系唔系嗰啲啊，即系而家你见到可能即系 Winter Soldier 啊，或者 Captain America， 总之有啲临有啲替身嘅感觉啦，就唔系嘅。 望落去，即系我觉得系靓嘅，同埋因为另外一样嘢就系嗰阵时候咧，嗰只 Thor 咧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嗰个披肩啊，系因为用嘅胶嚟做嘅，咁所以咧变咗就系佢嗰个 balance 咧系做得好差。咁而家咧你见到佢新嗰只 Thor 咧，佢 display 出嚟嗰只咧就系转咗布。咁嗱，你见到都系嗱，而家 B 记咧，似乎好似意识到就系话，咦嗰啲嘅披肩咧， 如果可以轉用布料嘅話，都或者轉用布料好啲，因為你見到 絕對係譬如 DC 系列嗰陣，譬如蝙蝠俠啦，因為譬如 Marvel 嘅譬如 Doctor Strange 咧，其實出嗰陣都仲係膠嚟 嘅，都係 嘅， 係啊， 好多嘅動作都係限制住做唔到嘅， 係啊， 但係到咗DC 嘅超人啦或者蝙蝠俠咧，佢用布咧同埋佢有個鋼線咧，變咗你可以都扭到一啲嘅效果出嚟。 所以你見到佢即係嚟緊新出嗰只 Thor 短頭髮啦，即係 Avengers 三嗰只咧，都係轉用呢個布料。咁呢個亦都係叫玩具咪好期待嘅一個嘅即係改變啦嚇。咁而另外就係、是除咗頭先我講過 Loki 啦 ，Loki 啦，嗱 Loki 都係啦。哦，因為 Avengers One 嘅 Loki 即係綠色嗰個都幾靚噶，係咯。 嗱，雖然我知道咧嚟緊 Loki 咧就好似話會出呢一個嘅即係 Avengers 三嗰個嘅造型嘅， 係 即係著藍色衫嗰、那個。 係 咁嗱，但係我印象中咧，我睇過之後，首先我就覺得 Loki 應該係著綠色衫先啦嚇，即係呢一個係強迫症啊，又係 咁而。杰尼啦呢个， 其次咧就系、是、我望落去嗰个样咧，其实如果相比起而家佢 display 呢一个嘅 Loki 咧，嗰、那个样系吸引一啲嘅，咁再加上又头先我讲过啦，即系无论系个造型啊定系用料，因为又系用呢个布嘅披肩咧，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佢會出嘅話，應該就係等綠色嘅呢一隻嘅。 不過其實講開話，即係佢會有機會出嘅呢系列嘅玩具啦。比較真係有機會咧，應該就係即係 Marvel Avengers 第三部嘅一啲角色啦。因為其實佢今次咧都有展出咧，就有係 Scarlet Witch 啦，等咗好耐，終於有機會啦。 喂，佢真係好似 Elizabeth Olsen 喎， 係啊， 即係認真喎。佢嗱，如果實物出嚟嘅話，同佢而家 display 呢一個樣係似嘅話咧，咁啊呢一隻嘅 Scarlet Witch 咧係相當。当之叫人期待嘅， 系啊，跟住仲有就系阿 Gamora 嘅妹妹啦， 我觉得好失望咯 ，Gamora 都唔出，佢都未出。佢出個妹， 唔係呢啲通常梗係唔係一次過派曬啲貨出嚟。其實咧，佢擺咗呢只嘅 Scarlet Witch 出嚟咧，我都估估地啦。佢嚟緊有啲任何嘅一啲玩具展咧，佢會有埋 Division 啦。因為今次嘅展品咧，其實係冇 Division 嘅。咁但係冇理由你即係有 Scarlet Witch， 你冇佢嘅 partner 我覺得係點咧？即係往往就係噶啦。你可能簽嗰張約嘅時候啊，即係授權俾你出玩具咧，咁就搭定一啲嘅雞骨位，即係咧一次過就唔會俾曬一啲最搶手嘅角色你去。出噶啦，咁所以咧，咁先出就系阿 Gamora 个妹先，咁大家都知啊，喂，好期待想储就系成对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啊嘛，慢慢等下咯。 不过如果真系今次咧冇幸去到东京睇呢个 Comic Con 咧，我谂都不需要介意，因为其实佢今届咧。就係、是、第三屆嚟嘅，即係亦都意味住其實因為即係之前嗰兩屆反應都好好啊嘛，其實都係會長做長有啦。咁但係都係會喺12月呢啲咁嘅日子啦，咁就睇下會唔會到時咧，即係攞定價呢啲日子過去睇 嘅啫。即係第三屆去唔到，等第四屆。 第四屆係，仲要呢啲日子放假。 好啦嚇，咁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樂活玩家。